花生当饭食 ，CY 听曲直。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周博贤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破迷信，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，主持陶君衡、Anthony、阿龙。大军阀。 喂，系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吓大军阀啦。唉，咁啊，喂，头先 最后一节嘅咩？呢个系 系最后一节啦， 唔系仲有一节嘅咩？ 三节啦，三节， 三节嘅咋？ 系啊，冇计啊。 哦，咁好啦， 因为我哋时间长咗，而家又拉翻长。喂，咁啊，头先咧，阿铭爷咧，你讲到即系拉布啊，意犹未尽啦吓。喂，我好似仲有啲嘢补充啊，话仲有啲。 冇啦，冇乜特别啦。 系， 我净系想讲就系 结论就要谂计啦。 拉布拉布就系、是，其实而家的确系有一个好困难嘅位置啦。 系， 因为个最惨就系因为之前长毛个中审法院个司法复核衰咗，呢个系一个好麻烦嘅嘢。 因为你去到呢啲即系咁关键嘅位嘅时候咧，喺政治议题咧，佢讲到明就系话唔会挑战呢个立法会嘅决定啊嘛。嗰陣時係， 唔係其實其實仲有得拗嘅，不過就要諗下其他辦法拗嘅，因為佢而家個中審法院嘅意思就係話咧，係因為你呢個係一個立法會裏邊嘅事務，所以法院咧係唔會干預嘅咁樣。 咁你即係等於冇咗 check and balance 啦。 但係仲有啲位拗嘅，咁但係拗咩位咧？我唔講住。咁但係其實我就覺得，如果話長毛係拉布係冇意思冇用，搞到而家今日咁嘅話咧，我覺得嗰啲人咧，如果要答我一個問題，就係你做議員做乜嘢？因為做議員咧已經係冇意思噶啦。 即係泛民，我覺得要係負一個好大責任咯。 嗱，泛民嚟講咧，我自己就覺得佢好似啱啱我講就係佢冇一個好積極嘅 冇抗爭意志， 去反對周玉成咁樣嘅做法。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即係佢哋做得不足嘅。 咁佢嗰個都係阻住佢收工啦。 所謂全面不合作運動變咗做佢哋都落嚟一齊去撳鐘仔。去同即係叫做變相同建制派去夾咗個時間，阻止呢個流會。咁我覺得亦都真係好好笑，因為老實講，佢話：喂，我發呢一、這個令到佢唔好流會嘅憲制責任。咁我想請教佢哋，發言係咪憲制責任咧？ 係 一樣嘅啫嘛。 係啊。 咁但係我顧念啦，我自己成個拉布過程，我自己見到。民主派佢哋嘅議員今年咧係講多咗嘢嘅，嗱咁當然講多咗嘅原因係咪因為曾玉成已經唔當呢個係拉布，即係佢哋大家都知道係有盡頭啦，所以佢哋放膽去講嘢。 點都係咁樣嘅時候咁咪講， 係啦， 冇政治責任都冇壓力。 咁所以嗱，我自己真係唔知，我亦都唔想去揣測佢哋嘅動機，但係我覺得佢哋應該要去同長毛一齊去調查。呢、這、一個剪布嘅周玉成咯，即係應該喺呢件拉布嘅事上面出聲。如果唔係，我哋以後喺呢個位置，我哋就死咗啦。基本上， 啱啱啱。喂，咁啊，即係其實咧，就今日咧，或者其實呢個禮拜咧，就大嘅新聞唔多。咁但係咧，即係其實就係今日咧，即係喺即係有兩件事發生咗啦。第一件事就係其實係國泰空姐就包圍呢個國泰城。咁啊，我見阿立鋪即係其實就寫一段 status 啦，我覺得即係都好有道理嘅。咁你獨撚啊，成日 J 啲空姐啊，而家啲空姐啊，就拋個身出嚟搞抗爭啊。喂，獨撚撐唔撐啊？係咪？即係而家國泰空姐呢啲工會啊，搞抗爭搞咗30年抗爭歷史啊。喂，回歸之前已經搞罷工啊，算係最本土最堅實嘅一個啊。即係嗱。即系今日即系呢个包围国泰城啦，即系行出嚟之后啦，咁如果你话政党嚟讲咧，即系叫做系有支援嘅，即系就系得两个，苏花我哋见到嘅，咁啊除咗你社记啦，阿毛哥又去啦，系咪？咁啊仲有系 即公民， 即公民有去啦，即系阿李卓人， 即工党啦， 有去到啦，咁样样，咁咧我见到啲本土派咧，即系其实即系唔知点解好似好酸咩咩咁样，但系佢哋冇人去嘅，即系好似热血公民，因为冇去到啦，即系热血时报有篇报道就喺度话，唉，即系嗰啲咩教协啊。即係去還去啊！自己又喺度扯旗，係嘛？即係抽水唔係咁抽嘅咁樣樣。喂，但係有啲人咧喺度話，喂，即係好似教協嗰啲人，即係有去覆啦。喂，教協本身係工會嚟嘅，大佬互相澳援噶嘛。喂，即係如果即係你一個即係喺工即係喺勞工權益上面，即係大家有共同即係叫做利益嘅情況底下，喂，你工會之間互相澳援其實係好正常。 其實我想請嗰啲講得出。呢、這、一個話教協抽水嘅嗰啲嘅朋友，你真係相信呢樣嘢嘅人，我希望你哋，如果話你唔係你話你係本土派， 咁你就真係要讀下我哋香港本土嘅歷史，就係咩呢？香港我哋睇個電機大罷工、海員大罷工、省港大罷工，冚冷全部都係因為其中一個，譬如海員大罷工，佢自己罷完之後，係其他各行各業一齊罷工，然後翻大陸去撐佢哋嘅。 嗯， 喂，有乜嘢嘅工会唔系你当你罢工嘅时候，然后就我嚟撑你，我都罢埋一份，搞到全个香港社会做一个热烈嘅讨论，然后就去俾个压力嗰个嘅资方啊，一定系咁样去 做，梗系啦，即系嗰啲本土派就即系开口埋口啦，即系见到人哋做嘢嗰啲，我唔知系即系你唔好话即系其实个专咩点样啦，即系净系一种诛心论，就话你即系抽水攞光环。即系开口埋口讲呢啲嘢， 唔系咁，但系当然你话抽系咪抽水，咁都可能系，因为佢系就咁摆支旗落嚟，其实佢应该咧就系发动啲老师咧去罢工，或者叫啲 T A 咧去罢工咧去声援呢一个嘅，即系空中服务员嘅。咁但不过我自己就宽容啲，唔会对你有啲咩要求。不过你嚟撑下咁 OK 啦 ，fine。咁其实有冇乜水好抽？老实讲，因为系你先影到啲相嘅啫。老实讲，你嗰啲咩 TVB 啊、Now 啊、有线啊嗰啲都唔会关注啊。原来教协出咗支旗咁样，即系冇水抽噶嘛呢度，大佬系咪啊？啲人都关注究竟呢班国泰员工，即系佢哋罢工系准备罢工嘅情况系点啊，同埋点解要咁样做啊？都系咁样嘅啫嘛。咁所以其实嗰个嘢，佢哋讲嗰啲理据咧，即系我觉得系不能够立足嘅。 系， 即系我希望佢哋可以攞啲理据说服。 唔系，即系所以我见到本土派咧，有啲人咧，即系其实都会讲翻啲人话嘅，譬如好似即系呢个中大本土学社嘅刘永康啦。啊！即系你都好熟悉啦。 访问佢， 我访问过佢啊！屌真系，咁佢就我见到佢今日咧就出咗 status， 写到话咩？嗱，其实国泰呢单嘢咧爆好耐噶啦，咁啊一直咧都唔见到有本土派嘅人咧就出嚟帮手。喂，到而家左交咧走去帮手，就话即系嗰啲左交抽水。咁如果本土派可以除咗嗌建国之外，做下啲实事啊，我相信都终会有一日本土派都会成为主流啊！所以点解话本土派要参选区议会？即系本土派咧就唔系咧，即系得个嗌字嘅本土，咁香港人帮香港人咧，呢啲系本土嘅基本嚟嘅。唔系咁，我呢、這个即系其实系非常之有道理啊。老实讲，咁其实佢入边咧仲喺度即系再讲下李卓人嘅。喂，即系你话李卓人抽水又好，点都好，佢都系做翻佢自己个档嘢，佢自己明目相关嘅嘢啫嘛。喂， 咁佢工会领袖嚟，大佬，即 唔系咯？喂，你应该反而去监察啊！陈婉行咗去捻咗边啊？ 系啊，嗰个国泰员工会，嗰个国泰工会啊，系呢个即公民嘅属会嚟。 系啊， 去唔去真系俾人屌，你知唔？ 唔系咯，嗱，跟住佢点讲咧？就话嗱，我净系想问，即系你本土派有边一个好似李卓人咁奋身帮工人手？喂，李卓人虽然扑街啊，系咪？但系工人啊，佢哋除咗即系揾李卓人之外，喂，根本系冇人可以帮到佢哋。喂，本土派唔出，唔该出一个李卓人，帮佢揾揾下，即系帮佢哋手啊，系咪？喂，你期望嗰啲空姐可以点啫？等住你死啊！喂，人又唔揾，揾翻嚟咧又话俾你话抽水，即系原来系咁样噶，原来你系咁样去 discourage 一啲即系落手去帮嗰啲工人手嘅人噶。喂，讲真，你搞政治，喂呢啲嘢从来都讲双赢噶啦，边度话抽唔抽水噶？系嘛？喂，即系鼓励啲人唔做嘢，系咪咁样啊？做嘢嘅时候你就话抽水，咁你想搞政治嗰啲人想做咩先？全部做精军， 唔系全部做，全部去反水货客。 屌，咁即系除咗水货客之外，就 系 冇嘢噶啦。 但系水货客嗰啲屌我，因为有一次系我如话我将会准备去元朗抽水啊，骑劫 啊， 即系令到我唔够胆去，即系佢哋曾经出 唔系咁，你系咪真系唔够胆去先？因 为唔系啊，咁我都冇准备咁样做，我都冇准备咁样做。咁佢就话我会去，话我同长毛会去骑劫会去抽水，大佬未冇咁嘅计划，亦都冇咁样谂去做，大佬。咁佢好啦，咁佢而家咁样，其实讲到尾，佢俾我嘅个人感觉咧就系，总之佢做嘅咧就系即系佢做 理所当然嘅， 为香港人去做嘢嘅，你哋其他嗰啲冚唪唥全部抽水嘅，就咁简单。李卓人都可能系抽水噶，咁样搞。系咪先？即系其实调翻转，点解佢真系好似你话斋？点解佢唔应该系问下陈婉娴咧？ 系啊， 佢唔揾下工联会帮下手，系咪先？ 嗰啲就唔系嗰啲唔抽水啊，嗰啲好人啊。喂，嗰啲啊，屌你真系白豆票噶嘛？ 唔系，仲有你谂下，而家嗱，虽然呢一个国泰咧，佢系有一个同即系国泰工会同埋国泰呢个公司咧，系喺呢一系喺喺九几年嘅时候，喺九六年嘅时候，一九八六年嘅时候咧，签咗一个集体谈判协议。 咁但係佢其實佢仲有一啲即係叫做咩諮詢權啊、談判權啊，或者代表權嗰啲集體談判權咧，係未落實嘅。 啊， 即係集體談判權呢樣嘢嗱，我哋成日嗌噶啦，係咪？我要集體談判權乜乜乜咁樣，好似馬頭八公嗰啲人講過。喂，呢樣嘢1997我哋之前有噶嘛？係 啊， 係回歸係所謂你所謂嘅主權移交咗之後，然後就係俾呢一啲工商界。去取消喺林立会嘅时候取消咗呢样嘢啊嘛，再加埋工联会郑耀堂呢个柒头喺里边话反口讲反对，然后投弃权票啊嘛，再加埋陈婉兰缺席投票啊嘛，咁然后当然啦，即使佢哋有得投票都好，都唔够斗，但系佢哋都唔捻喺嗰个嘅，即系唔捻发动抗争去阻止工商界搞呢啲嘢，咁点解你唔屌柒嗰啲人咧？ 系啊， 嗰啲唔系更加抵屌嘅咩？ 啊， 系咪？你而家屌柒呢咁教协嚟撑有乜问题咧？我真系唔系好明白。咁不如屌柒长毛都系抽水啦，系嘛？咁不过嗱，都讲下又讲。今日咧长毛咧，虽然呢啲系一啲即系private message 啦，咁但系长毛都喺嗰个国泰嗰、那个即系佢升换国泰员工嘅时候咧，就亦都攞出嚟讲，就系咩咧？今日长毛就写一张纸仔俾阿曾玉成。咁佢就話咧，啊主席，我咧就即係啊主席大監，咁然後就我咧就仲有即係幾廿個修訂，仲係未即係仲未講嘅，未企起身講嘅。 嚇，仲有幾廿個啊？本身都係 唔係佢講修訂係愛嚟投票嘅，因為佢一到投票嘅時候，佢之前要起身，我提出乜乜總目乜乜修訂咁樣，然後啲人就投票啦咁樣。咁佢要負責企起身講嘅。咁長毛就話啊，我因為我要去升換嗰啲國泰員工，所以咧我就即係未必搞得掂啦。咁如果嗰啲搞唔掂嘅就算數啦，由佢啦。嗰啲修訂還點都係即係壓時間嘅啫咁樣，即係都冇辦法啦，係咪？你既然搞到咁，咁然後張成咧佢就寫張紙仔嘅就長毛主席，咁佢就話咧話咁啊如果係咁，我建議你咧早啲去，遲啲翻。唔紧要，同陪多佢陪多啲时间同佢哋一齐咁样，啊又几好，系嘛？即系周玉成系咪变相系支持呢一班嘅国泰员工罢工咧？ 系，哇系，都几影张相， 都几有趣， 一石二鸟之计嚟嘅。第一就系话你， 咁佢又少咗几廿个修订系咪？ 系啦。 即係慳返大概30-40分鐘啦。咁佢都唔係嘅，都長毛返到嚟都繼續照提修訂嘅。咁只不過即係有趣嘅就係周玉成佢話俾長毛話得㗎啦，你陪下佢哋多啲啦，早啲去遲啲返唔緊要咁樣。 咁都幾好喎。 都算係幾好啦。 有人情味喎。 幾有人情味嘅，幾有人情味嘅。 咁啊，即係呢啲雖然你話小恩小惠嚇，即係但係即係 叫識做㗎。 咁而家咧呢一啲嘅即係國泰員工，我諗大家如果有睇個新聞就會好清楚。其實主要嚟講，佢就係為咗三樣嘢啦。喺長轉合約嘅時間，轉長約嘅時間咧，係同工不同酬啦。係 啊， 即係喺4月2日嘅時候咧，就係話由140幾蚊去到170幾蚊嘅。喺4月10幾日嘅時候，其他嗰啲轉約嘅咧就係140幾蚊去到150幾蚊。 即 係 我覺得呢個 中間少20幾蚊， 最大 即係屌你鳩人啦，揾呃鬼食豆腐係咪先？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另外一樣嘢都好撲街嘅，就係嗰個減津貼，因為咧佢哋 有個外匯津貼㗎嘛。 通常咧嗱，佢哋係啦，通常咧佢做空姐嗰啲咧，其實呢樣。就唔應該我，應該問一啲專家嘅。 你又話土啊？ 唔係，我嘅意思問專家，應該問翻嗰個嘅國泰嘅個工會嘅領袖啦，即係阿蘭女士啦， 阿土伯應該好熟啦。 咁咧就即係應該其實就喺嗰個嘅飛嗰個嘅過程，咁佢飛去好遠，譬如去let's say 係可能係去俄羅斯咁樣，佢可能未必有機即刻翻嘅，咁佢可能逗留3日。咁3日裏面嚟講咧，基本上咧國泰公司咧都係會俾一啲津貼佢哋住啊或者食啊，咁都有啲津貼。 係啊。 咁而家個問題就有扣鳩佢。 係啊，扣鳩。 佢底薪都唔撚夠高，即可能得10000幾蚊。 係啊。 如果你呢一個津貼，人哋喺外邊即係。 咩都貴啲咁 樣，餐風露宿噶嘛。 佢又冇得，佢又冇得翻屋企喎，冇得同屋企人一齊喎。咁你都要扣鳩人哋，喂，即係食少啲，咁即係咩啊？屈埋喺個酒店裏面打飛機啊，大佬。 唔即係你嗰個叫做係可支配嘅收入咧，就少咗咯。即 係啦，其實變相減人工啦。咁另外第三樣就係即係嗰個拎走佢哋一個嘅法律保障啦。喺佢尤其是同啲即係乘客裏面，人哋乘客搞鳩佢嘅時候，咁我覺得呢啲都唔合理嘅嘢。咁而家佢哋目前 俾人抽水啊， 佢哋靜坐咗，即係。都已經係幾日㗎啦，咁佢哋今日呢亦都講明，如果你國泰呢唔同我哋出嚟傾嘅話呢，咁佢喺8月18日呢就會即係會發動呢一個嘅罷工，咁都會有人講喎，話屌咁你空姐做乜咁撚叻，你而家唔即刻發動罷工，我話俾你聽，其實呢招先絕，點解呢？因為佢係要時間去話俾其他嗰啲買機票嘅顧客聽，喂 我8月18号有可能系会发动呢一个罢工嘅、 嗯。 你唔好买嗰啲机票，你买啲机票嗱，因为如果我即刻发动罢工，买啲机票嗰啲乘客就一定屌鸠你啦。你就即刻将你同成立变咗对立面啦。咁你咪少咗支持咯。但系佢唔系，佢预先即系好似你讲 PM 咗你啦，佢话俾你听。话俾你听，咁你咪冇啲人冇啦买个公司头痕啊，调翻转。佢而家谂啊，哇扑街！屌我去到七八月真系冇得买，我啲机票我冚家产。 系系系。咁所以其实咧呢、這个系 抛鸠佢咯。 系啊， 系嘛？咁我咪真系发动罢工噶。咁、啊、然后攞呢一个做谈判。 你唔好话冇用啊，有用噶真系。 咁我觉得佢哋呢个策略系几好。 系啊。 系 啊。 系咪？咁我觉得即系我哋大家如果可以嘅话，俾啲支持佢。你有去机场又好，乜都好，俾啲支持。 所以你话林郑咧，即系最近喺度悼念啊呢个杨光啦，就话佢对呢个公运，即系个工人权益，其实系有贡献啦。 咁你工人会做乜柒嘢先得噶？你嗰啲1967年嗰啲左仔去晒边先嚟？咪出嚟咯，撑下佢哋咯。 系啊， 系啊，系啊， 但系屌你 啫嘛。即系如果你真系咁紧要嘅话，点解你唔出声咧？净够晒啦！ 我冇，你咪睇翻往绩咯。黄国兴咪喺呢个标准工时修订嗰度讲嗰啲乜嘢，即系好清楚噶。喂，即系你成立呢个雇佣合约嗰阵时，你可以制定工时啊嘛。呢啲咁你都讲得出嘅。 系工联会就好捻多次噶啦，口里边成日讲反对，一去到投票嘅时候就投弃权。 系， 即系好捻多。嗱，虽然弃权等于反对喺立法会嚟讲、 嗯， 但系咁点解你唔系干脆反对咧？你就弃权咧？ 系、 嗯，因为真系冇轮袋啊嘛，惊啊嘛，妥协啊嘛。咁、 嗯、 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应该调翻转头，本土派唔系追杀即系公民同埋教协，应该系追杀工联会咯。 喂，除此外，本土派亦都要追杀啲主流传媒啊，因为而家好多主流传媒已经 PM 紧话，喂，大佬，喂，暑假冇机票咪好大镬啊！ 喂，咁好啦，喂，我哋剩翻少少时间啦，唉，咁咧，即系六四日就嚟嚟啦，有一个话题我都要讲嘅，其实就系咧，咁啊，即系嗱。呢、這個支聯會咧，其實上個月啦，或者其實三月再早啲少嘅時候，即係我同阿仁哥都傾過偈嚟嘅，就係話喂都做咗個專訪啦，咁但係其實嗰個 video 咧仲未公布嘅，咁我諗就大概呢個 VN 咧就會播出嚟。 嗯， 咁就係講一個問題啦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喂而家本土思潮崛起，咁其實對於即係呢個支聯會嚟講，其實佢有咩威脅咧？會唔覺得有啲衝擊咧？因為其實你去到學界情況嚟講咧，有好多人就係覺得喂支聯會喂搞乜撚嘢咧？建設民主中國啫，喂自己都顧唔掂係咪？做咩顧大陸咧？即係喺度拖鳩我哋後腿咁撚樣。咁啊，即係我都同佢傾過嚟嘅，咁即係其實佢都會攞咗啲問題，然之後佢做咗一個叫做所謂雪貼咁嘅嘢啦，嚇。咁啊，即係阿明你睇過嚟啦，喂，你有咩感覺先？其實係 嗱，我唔知我咁樣講恰唔恰當啦，但係我自己覺得雪貼呢、這個雪貼就一嚟佢係 好長啊， 長啦，同埋 好侵啊， 二嚟就係咧佢好散亂啦，即係佢唔係針對性地講某幾個核心議題，其實嗱講嚟講去。就係、是、 唔足夠回應咯，我 回應其實我覺得咧應該整兩本嘅，一本就真係叫回應本土派嘅，一本咧就係、是、回應嗰啲即係嗰啲藍絲嘅，即係乜都唔識嗰啲人嘅。咁你回應本土派嗰啲，咁我覺得其實問嚟問去即係得個幾大要點啫。第一就係嗰、那個中國大陸嘅民主發展同香港嘅關係。 嗯， 香港係咪可以獨善其身？OK， 咁六四对香港嘅意义喺边度？大概答呢三样嘢、 嗯， 基本上我觉得就可以解说得到点解我哋今日仲要悼念六四， 嗯、 要争取呢、這、一个即系要中国要建设。咁我觉得呢啲系重要，但系我见到即系佢有尝试去做嘅，但系我嗱你问我，我觉得就到喉唔到肺啦。咁啊，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有机会，其实我都唔使等佢啦。我哋写文年都，我都想整翻份啊，写翻份。 唔系即系好简单 咯。嗱，佢唔 整，佢净系其实我哋抽啲问题出嚟讲啦。譬如话，喂，香港人唔系大陆人，喂，点解要即系为帮呢个中国争取民主啊？喂，其实我觉得好多香港人或者系好多学生咧，喂都会同样嘅疑问嘅。喂，我自己人哋问我系中国人、香港人嘅话，我都系讲香港人啦。讲下 Q 事咩？喂，即系你上一代人，即系你老豆老母，即系因为其实同大陆咧都做有感情，因为其实新移民啊嘛，系咪？你嘅童年仲喺大陆过啊嘛，但系香港人唔系，而家唔系咯，我土生土长都系香港。 即系叫第四代啦，大家 系啦， 第四代、第五代香港人。 系而家吕大郎嘅讲法就系话第四代香港人啦。喂，咁关 Q 事咩？你嗰啲咩亲戚啊、姨妈姑姐，喂，一年都唔见一次啦，我拜年都唔翻去啦，系咪先？喂，你而家仲同我讲呢啲嘢？嗱，佢点样答咧？就系话即系如果即系香港人唔系大陆人，点解要为中国争取民主？佢点样答咧？就话喂， 而家香港即係香港人啊，好多都係揸住呢個特區護照啊，法律上面係中國人，除此之外都係華人血統。你覺得你咁樣講？啲人會點？ 仲有啊，佢話華人血統，仲有咧，對中華文化同埋民族有深厚嘅感情同埋認同啊！絕大部分我 呢個我真係不久 感，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或華人喎、 啊。如果你用文化論嚟講，文化大革命一，喂幾個字啊，已經將你講啲嘢完撚全一筆勾銷啦。點樣話中華文化、啊，大佬？喂，而家中喂即係共產黨仲講中華文化咩？你淨係講簡體字已經講唔過去啦。系咪先？ 咪同埋的確咧，喺而家即系我睇到係九零後至零零後咧，對所謂即係中國咧，嗱我唔好話佢同政權分開啊，對中國呢嚿嘢本身，一個所謂文化中國本身咧，個感情都唔高。 冇啊！ 你問我， 你嗰樣嘢好現實嚟講，就係叫軟實力。大陸有冇軟實力先？中國有冇軟實力先？即系嗱，我今日見到咧，即系其實習近平咧就公布咗，就係話，即系向中，即系如果你話向港澳即系嘅統戰咧，佢話即系豐富咗三個層面。第一個層面咧就係話咧，即系譬如好似俾香港年青人即系參加啲咧國家性嘅工作，譬如可能俾你做啲太空人啊，或者俾你參軍啊，或者可能即系俾你做人大啊之類嗰啲咁嘅嘢啦。第二就係話咩？翻大陸多啲交流啦，係嘛？但係交流呢啲嘢，其實你之前廣大嗰件事已經令到好多人都反感啦，係咪？咁呢個已經係試金石嚟啦。第三係咩呢？我就唔好記得啦。即係差唔多係即係嗰啲咩運動啊，嗰啲乜嘢咯，即係奧運啊，搞多啲啲咁嘅嘢咯。即係實質上嚟講係冇 Q 用。即係你淨係講嗰個叫做係軟實力嚟講啦。即係完全係站唔住腳啦！ 你應該咁講，就係話喺共產黨而家對香港一個咁樣嘅經濟同埋政治嘅高壓底下咧、香港人嗰個離心分離主義咧， 係 只會越嚟越強。尤其是本身佢哋一啲對中國文化嘅根基唔係好深厚嘅人，佢哋譬如佢哋屌佢哋後生仔中意睇咩啊？佢中意睇嘅可能係日本嘅動漫畫啦，係咪好似歐樂軒嗰啲咁？咁你有啲人中意追韓星啦。咁你佢係同中所謂中華文化完全係大佬咩詩詞歌賦，你學都唔學，又冇中史科，乜嘢都唔 Q 識。咁 學嘅三國志咯、 三國志都越嚟越少人打啦，光環都就執笠。咁你喂大佬，咁你嗰啲人啊，喺嗰一代嗰啲喺而家新一代呢啲人，佢哋自然係冇咗嗰種感情喺度。 同埋你話即係最近即係你話教育局啊，即係你話學中史，喂，原來你係超一半嘅時間你都係講呢個近代史嘅，即係中共史啦、啊，叫你係、啊、即係咩十大戰役啦、啊，叫你讀係嘛？ 唔 係 嗰類型啊，佢已經講緊咩楊利偉上太空呢咁嘅嘢， 甚至乎你反日啊嗰啲嘢啊，即係其實都可以即係完全倒鳩轉嚟講啦，自己後面拖後腿就話呢個國民黨唔撚做打仗咁撚樣，都可以亂鳩嚟講。喂，咁你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嗱，佢仲有幾點嘅，其實即係我都快快脆脆講埋佢啦。喂，如果中國發展呢個民主政制，香港會唔會失去優勢咧？淪為一個普通城市咧？咁樣樣嗱，咁佢咁講啦，即係話，喂，如果中國咧即係唔發展嘅話咧，好大可能咧就會變成壓制香港民主啦，即係用極權心態去操控香港，好似而家咁樣啦。咁香港只會不斷倒退嘅啫。咁樣即係其實咧，反而而家嘅情況咧，先至會成為即係一個普通城市咁樣樣。嗱，明你點睇咧？呢樣嘢 唔係，其實我不如 generally 咁講啦。 好，OK。 其實我就覺得，我欣賞支聯會係有一個 嘗試。 咁但我覺得佢裏面嘅內容，我即係要再 convince， 即係應該要再去做一個好啲嘅整理啦。咁但係嗱，即係調翻轉頭咁講，就兩個禮拜左右咧，好快又到六四嘅。 系又好快啦！ 我谂我自己，我同陈一章就喺维园嘅。咁我琴日问过梁丽国，梁丽国就话佢唔会去嘅，佢会去港大，因为港大，因为港大，因为港大就自己搞嘅。 系 咁，我都好欣赏港大嘅同学，佢系会佢 国商之 主，即使系啦，即使佢喂佢都系话佢系唔承认共产党啊，或者佢系唔争取呢个建设民主中国。 但我讲 国商之主，佢仍然会洗刷佢。 但我讲一样嘢， 仍然都唔忘记呢样嘢。 可能你未听过 系点啊？ 即系我早两个礼拜之前咧，我听黄杨达讲咧，即系港大嘅同学咧，即系闹佢，不如喺你个尖沙咀一齐搞嘅，你知唔知？ 系，唔系我觉得唔紧要啊，咁啊搞咯。其实嗱，你问我自己个人嘅态度就系、是，我饮得你喺十八区搞乜春都好， 即系遍地开。 喺今日呢一个六四嘅日子，唔好忘记就得啦。我个人我梗系想大家都去维园啦，系咪？如果你唔想去维园，我都控制唔到你。咁你咪唔好去咯，但系你唔好忘记得啦，亦都唔好咁戇鳩你喺屋企。只要你系出到嚟嘅， 第二支蠟燭，你去參加佢嗰個又好，嚟維園嗰個又好，當然我咗你維園啦。咁即使係咁樣都 唔係，尖沙咀要講到明啦，佢話當呢個係即係啲美沙酮嚟嘅啫，即係當一啲即係當一啲人咧就覺得即係唔去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咧，即係覺得即係周身唔聚財嘅，即係會即係要有種即係贖罪嘅心態咧，都要去，即係佢純粹係貨嗰啲人嘅啫。即係講到明呢樣嘢係美沙酮嚟。舊年喺尖沙咀嘅即係叫做係六四集會，有冇同你哀悼過啲人咧？佢純粹同你講就係話咩咧？即係 我係香港人，不是中國人咯。 係咯。咁呢樣嘢係咪原本即係六四嘅意義咧？ 咁、哦、我再問啦。 咁大家放大隻眼睛去睇下咯。如果你覺得原來佢唔係真係悼念六四嘅，或者唔係真係佢講嗰啲嘢，咁下次咪唔好去咯，咁簡單啫嘛。咁、嗯、我都呼籲。即係我相信花生台嗰啲人都會去維園嘅，老實講係咪？但我又講得好清楚，就係、是、即使佢哋唔去，咁我由佢唔好去咯。即係都唔需要屌柒佢哋，話佢哋係咩特登去搞分化咩？咪由佢搞咯，係咪？最緊要我哋爭取人嚟維園去俾一個最大嘅集中力去俾共產黨睇到，我哋有幾撚多人喺維園度屌柒佢。 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你自己真心相信嗰樣嘢咯。 係啊， 即係如果你自己 sell 嗰樣嘢，你自己唔信嘅，咁你唔好講其他嘢啦。即係你唔好話感召人。 譬如佢講大話要搞。咁梗係樂觀其成啦！你搞得好，譬如你搞得好，一樣咁大聲勢。總之，如果個終極目標係屌柒共產黨嘅，咁都支持啦，係咪先？冇所謂㗎，少啲人啫嘛，我哋其實都好嘅，唔使咁焗，唔使咁逼。不過如果越多人嚟維園，都係好事嘅。即係呢一個係有一個聲勢喺度啊嘛。 係 你係咪去維園啊？定你去 影相？ 去影相嘅周群嘅。 你去廣大 嚇？ 尖沙咀啫，即係你尖沙咀啦，睇你個樣笑得咁樣衰。阿龙去尖沙咀啊，本土派睇住佢啊，系咪真系你尖沙咀？ 我哋真系信嘅， 似乎系啦，你应该去尖沙咀。我怀疑你尖沙咀影鸠人哋， 我影低你喺咪度 啊？喂，好啦，今日时间差唔多，喂，多谢阿永爷同埋阿陈德章啦，好啊，即系下个礼拜再见嘅系嘛？我哋因为 有机会嘅， 系咯，阿土伯都要即系呢排都要考试啊，埋头苦干。好，咁啊，今日时间差唔多先，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